防止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玩火。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密云有大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80点，跌444点，成交额115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4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57蚊，跌4.4；腾讯控股344.2，跌6.2；阿里巴巴80蚊，跌5.65；京东集团192蚊，跌16.2；盈富基金19.47，跌4.9；快手62.55，跌3.5。友邦保險72.45升4毫，中國移動50.2跌8.5，建設銀行5.39跌1.1，南方恒生科技3.81.2係跌1.34。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5，英磅9.564，瑞士法郎7.881，澳元5.398，加元6.028。新西兰元4.901，欧元8.2009，每百日元对港元6.1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6。日经平均指数报25748点，跌464点。港金报1734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01美元，卖出184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全锦公路近扶轮公园的意外已经清一场，这一段全锦公路的封路已经重开，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少少，车龙大消散。另外跟进翻在油麻地砵兰街，因为混凝土剥落，介乎窝打路道至到碧街的一段砵兰街全线仍然是封闭，影响到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现在窝打路道的九龙塘方向近住登打士街的车龙一路排到接近渡船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空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兴田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在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空庄道桥底。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主桥有紧急维修安排，咁而家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东人工岛嘅慢线仍然系封闭，咁而港珠澳大桥主桥就受到强风影响，全线嘅车速限制都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4，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咁再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角咀唐美道190号英美大楼、荃湾洋屋道138号乐游居、东涌满东村满和楼、九龙城德朗村德隆楼同旺角海富苑海裕阁。

Welcome to 呢个 first day 啊！ 可唔可以讲翻中文啊，鬼？ 欢迎嚟到星期四啊！ 啊 骚动音乐咁啊，有啲消息宣布嘅。第一，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系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8:30。 系啦，挨近呢个放工时间，大家记得一阵间担翻把遮啦， 小心啲。咁啊，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中西区西环村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仲有一个宣布，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6:00将会出现嘅就系有 INK 同埋蔡子晴。 INK 好，咁啊转头6:00就会听到佢哋介绍佢嘅作品《如烟》啦，同埋佢哋到底点样相识嘅咧？ 系6:00就可以听到啦。 系咁啊，嗱今日咧。好大雨啦，但系故之然大家都系要翻工啦，系咪？咁我今朝都好早起身翻工啦，咁啊，但系今朝咧我系特别烦躁啊，朝头早个人，因为我个电话系咁响啊，嗰啲 group 咧 系 咁炸，系咁炸，系咁话，哎呀，翻到公司未啊？哎呀，我上唔到个网啊，而家买唔到飞啊，咁样个个喺度嘈生晒咁样啦，跟住咧我就心谂哇。其实呢即係呢啲日子呢我喺度諗緊，即係有直头有啲朋友喺度讲啊，哎係啦，最衰今日要返工啦，最如果唔係日头要朝头早要开会啊，我直头请半昼假呢喺屋企禁完先返工啦咁样。咁啊呢啲讨论呢就慢慢喺度引申到。系啦，其实啲公司啊，应该喺啲大型演唱会开售嘅时候咧，放啲员工半昼假，逼你买完飞，安心先翻公司啦，咁样。跟住我觉得，哇，有冇咁夸张啊？咁群情汹涌啊，咁样样。但系又的而且确系嘅，即系。你會見到每年都係噶啦，即係可能近幾年嘅演唱會，即係陸陸續續有時開翻啦。咁其實啲搶飛潮都冇乜停過，好老實講，每年都有幾次嘅搶飛潮，大家都係會嗌曬救命，都係有啲人會咁樣嘅，好得意。有啲人中意喺屋企撳啊嘛，係咪？有啲人咧係直頭 中意翻公司撳， 係啊，中意翻公司撳，特登早啲，即係平時翻工唔見佢咁準時 嘅， 今日 咁 早嘅， 我冇有啲緊要嘢撳 啦，係啊，有啲緊要嘢要翻嚟做啦，咁樣9:00可能坐咗喺公司啦，咁啊8:00坐咗喺公司啦，咁樣跟住然後就喺度撳飛， 不斷 refresh 撳爆 F 五啊 ，F 五係啊，其實我想講咧，即係到而家大家都成日講 F 五呢樣嘢啦，其實係。冇呢樣嘢好耐㗎啦，其實 F5 呢件事係唔 work 㗎啦，唔使 F5 㗎，大家你入到就入到， 入 唔到 就 要排隊㗎啦，係啊，你 F5 咧有時佢嗰啲睇下邊一個嘅渠道啦，有啲 system 已經係咧你 F5 完仲衰，因為你條隊要再排過， 係啊係啊，呢個真㗎， 所以大家唔需要撳壞公司個 keyboard。因為我見大家都對公司個 keyboard 好 粗魯， 好粗魯，同埋充滿怨恨咁樣，係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逢親呢啲日子你就會聽到呢啲聲嘅，好搞笑嘅。咁我又喺度諗緊啊，其實都幾有趣嘅，到底公司係咪應該真係咁體貼員工？喺大型演唱會開售嘅時候，可以俾員工選擇性咁樣。 迟 少少翻工咧，弹性上班时间啊嘛，我哋而家成日都话系嘛，咁喺呢啲时间系咪应该都体谅下咁多位啊？平时工作都劳碌啦，好啦，唔俾你安心禁完先翻嚟公司做嘢啦，咁样。 你有冇谂过调翻转开卖嘅日子唔好拣一至五嘅日头？ 好难、啊， 你拜星期日咯，即系大部分人星期日都放假。即系你反其道而行，我摆星期日先至开卖，咁大部分嘅人星期日 suppose 唔需要翻工啦。 啱啊，啱啊，啱啊。 咁样会唔会可以解决到咧？ 但系好似好唔公平，咁总会有人系礼拜六日唔使，要翻工噶嘛。 咁你一至五都系噶，只不过你将嗰个伤亡数字减到最低啫。 都系嘅，都系嘅。 但系咧，我觉得系应该要嘅，即系放宽下。个原因系乜嘢咧？你要知道有阵时有啲工作要氹个客啊嘛。 系。啊！你讲得好有道理， 即系如果你能够啊，可以放宽咁，然之后佢自己买之余，买多几张、送俾客人，系啦，即系有时嗰啲 做一啲嘅 sales 行业啦， 系啦， 或者可能做一啲保险业啊，各方面嗰啲，即系总会有一啲 客人嘅时候会有呢啲咁样嘅 conversation 嘅时候， 系真系 话唔定，帮到忙啊，帮到公司手咧，系咪？即系我觉得系 直头要称赞啊，我觉得系嘛？ 哇，你买飞正咁样， 咁所以咧，我觉得呢样咧都好搞笑嘅，即系我会听，即系虽然我觉得系咁嘅，衰系人系咁衰嘅，即系总会谂尽一切。 切方法可以俾自己晏啲翻工啦。即係好老實講，你估真係個個都走去買飛咩？係 啊，有啲個個都中意嘅都唔同啊嘛。 係啊，可能有啲人真係想晏啲翻工啫嘛。 话自己要买飞，但其实纯粹系谂住晏啲翻工。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都真嘅，因为好老实讲，有啲员工你见到佢朝头早翻到嚟，其实佢都坐埋位，佢都冇心机做嘢嘅根本，佢都系唔得，一定要俾佢揿到张飞为止，佢先可以正式坐低咁样开始佢嘅工作。咁倒不如你俾佢专心啲啦，同埋唔好抢走公司个网络啦，即系搞到其他人好似唔使做嘢咁样。 因为以前我读书嘅时候都有类似嘅情况，因为你上网订嘢咧，特别啲咁抢手，一定有好多嘅迷思说法嘅，即系例如咩网络供应商可能会快啲啦， 系啊， 跟住话究竟系用数据定系用 WiFi 啦， 系啊， 跟住头先你讲系究竟家用嘅上网系。会好啲啊，点话公司一啲企业规模嘅嗰条 签会好啲啦， 咁样诸如此类有好多说法嘅，咁 冇错。 同埋用边个浏览器可能有关事啦， 哦、 有冇听过呢啲？ 系咩乜嘢都出云噶，真系 总有呢啲攻略咁样样噶嘛。 系啊， 跟住仲要以前曾经有段时间买飞系话有啲捷径嘅 link 噶嘛，你唔需要咁样。逐下逐下咁样入去再揀边日睇边场嗰啲直接有条捷径嘅 link 就好似你 揿入去就已经系可以爱嚟禁制买飞噶啦， 就好似你打电话俾嗰啲客户服务有条内线直接打个 number 可以去到佢台头电话嗰只， 系 啦，即系你总有五花八门呢啲 啊 嘛， 嗰啲咧演唱会开卖前八大注意事项嗰啲咧，逢亲呢啲日子你上 Facebook 就会系见到好多呢啲 post 噶啦， 大家都有呢啲迷思嘅。但呢一樣嘢呢個經驗呢其實我讀書嘅時候已經出現了、因為以前呢讀我間大學啦，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我讀書嘅年代我哋要有一個好似搶演唱會飛嘅活動嘅。 係乜嘢呢？ 半年一度。 是 就是要 Rap4 哦，即是要登记你想哪一些的科目啦。 因为你虽然说你自己有主修、可能也都有选修科。 是 但是这些科目就算主修都是的，它每一个课程是有人数限制。 是 所以你就是要在 Rap4 当日不知道几点钟开始大家就斗快上去了。如果你注册本科那些还好的、它好像优先会是自己啦，同埋你那些科、没什么其他学系的外来生会报。 是 但是你总有一些选修科或者一啲通识科，呢啲科咧通常系全个校园都系要去拣嘅，仲要唔系净系我嗰个学我 year 嘅， 仲要同一个时段一齐抢嘅， 系可能一齐抢嘅。咁嗰啲通识啊选修科，因为每一年你嗰个学分嘅要求，除咗自己本科之外，你都要有一啲选修科，你要达标咁先至可以毕业啦，咁样。咁所以咧就会经历呢一啲抢科 rap 嘅热潮啦，因为有一啲嘅科目有啲边啲抢手咧，第一就系嗰啲教授好受欢迎，嗰啲科系好有趣嘅咁样，譬如以前有一个唔知咩爱情心理学咁啲人话好正嘅， 有啲咁得意嘅科目噶， 系 rap 唔到嘅，系啊，系啦，咁里边嗰时我有去 sit 堂嘅，因为啲人话好有趣，咁但系咧系你个课室可能得即系三十人左右，但系啲人系企晒喺门口，净系 sit 堂去上。 我想问咧，其实爱情心理学呢个科目系俾大家去读书啊，定系可能系即系喺他嗰度搵唔搵到啲适合嘅对象？ 冇嘅，因为佢唔系 speed dating 嘅 course。 我知道，但系好似好多人都喺度排队，谂住入去咧拣对象咁样。 因 为 佢哋会讲话，我以前上过，佢会讲一啲心理学方面。面嘅范畴系同爱情多啲，跟住又会讲弗洛伊德啊，跟住又会讲即系气味，可能各样嘢点样影响 到柏拉图式的爱 嗰啲，跟住仲会播一啲电影嘅一啲爱情嘅电影，可能会有黑白片或者有新啲嘅又有啊，咁里边话有啲都几 hardcore 嘅，即系啲电影唔系我哋普通睇戏院主流嘅爱情电影， 即系一啲文艺啲嘅， 文艺啲嘅，亦都唔系你喺屋企自己睇嘅爱情加动作电影，都唔系嗰种嘅，咁所以就系呢啲科目好有趣， 加动作有边啲嘅？ 即系可能为咗爱人大打出手，咁就会爱情加动作啦。咁、 OK。 所以以前呢一啲科目就会好受欢迎，或者某一啲嘅教授好受欢迎。咁另一啲抢手科目系咩呢？就是、容易攞好分噶啦。 系例如有边啲科目系容易攞好分嘅呢？ 即系我唔记得实际有边个 course 啦，但系你当系通识课程，咁呢个课程假设系讲自我人生反省咁，话呢一个嘅教授咧，佢嘅 都松手嘅， 松手嘅容易攞好分。 Okay。 因为就算同一个课程都可以有几个唔同教授教，咁你自己要拣，咁所以嗰啲就会成为抢手科啦。因为有啲人要冲 GPA 嘅时候。 就好需要揾一啲好容易攞到好 grade 嘅科啦。 咁你哋嗰阵时去做呢啲登记科目 rec 科嘅时候，呢啲会唔会都系一齐冲去嗰啲 common room 嗰度抢 WiFi 去？ 嗱，嗰时我哋有个学校嘅传闻嘅，喺自己屋企通常都衰嘅，即系你同埋你都你心里边会凝住啦，我 rec 中大嘅科，梗系中大到 rec 嗰个 network 近啲啦， 系啊， 即系嗰啲好 layman 嗰啲，我 大家都会有呢个谂法，够搞笑噶。 但系嗰时相传咧，就系喺中大本部咧有一栋大楼嘅学生系可以用到嘅电脑咧， 系 嗰度系几快嘅， 吓，同埋佢系直接连咗入去，会唔会系因为个 server 问题？ 啲人就系 话， 因为啲人就系传闻话，因为嗰几部电脑用嘅咧。嗰、那個網絡就係同即係好近嗰個 server 啊、所以入去咧係快啲。 O K， 係啊，因為大學本部就係應該話處理呢一啲叫做學生註冊事務嘅一啲部門都係處於嗰度，即係從一個又係好 layman 嘅角度，喺嗰個實際距離上，你越近嗰個大佬。你梗係就勁啲啦，咁樣即係越容易可以即係掂到佢啦，咁樣。 睇嚟香港人都好鍾意用盡唔同嘅方法去撲嘢啊！ 係啊，所以大家就嗰陣時一係就晨早返去大學裏面 department 自己電腦啦，有啲神心啲真係走去本部嗰度啦。咁就大家 係咪成功率高啲先？有冇聽過？ 有啊，有啊、 哦、，OK， 有啊，即係你驗證唔到啦，個 sample size 好低啦。 即係但係啲人係咁講啦，即係有人咁講啊，咁信啦，咁樣。 係啊，所以你就發現咧，即係。到而家又系咁，以前都系咁，就系、是、会有呢啲， 不过 有好多五花八门嘅方法咯。 好可惜啦，就系、是、你扑演唱会飞系冇得好似你 rap four 咁样喺个本部嘅 server 度直接连入去，所以你都好难用呢啲旁门左道可以争到一席位翻嚟嘅。我都系奉劝大家准备多几部电脑同时揿，睇下边部好彩撞到入去好过啦。啊，系啊，所以点解啲人会翻嚟 office， 因为可以用多几部电脑，佢有时借埋隔篱位嗰部嚟揿。以前我舊公司的人真的會這樣做咯。 咁最後點樣啊？你今日最後見到身邊的人，戰績如何？ 戰績都係一片慘淡噶啦，邊有咁容易俾你撲到啊？好老實講，即係你都知而家買飛嗰啲 server 咁耐冇用過係嘛？即係一次過咁多人衝入去，佢都未必承載到咁多人噶嘛。 係啊，算啦，都係。 撲到是人生贏家，講完 節哀順便隨遇而安啦，呢啲控制唔到係人生嘅，係咪先？ 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 唉，

偏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默记定形象，什么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弄内面，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死你似所想，心变做翅膀，扬眉而去，过去成了烟，向着前，不要问怎样发展，不确定旅程，沿途难免惊险，永远在探险。走不走，没尺度衡量，遇到一些忐忑，听一听，问我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但我拥抱着信仰，狂向广阔天窗，沿途聆听心声哼唱， 听日有今年嘅新人 Cloud 云浩影愿望之翼。飞嚟讲咧，人类喺好耐好耐之前已经不停咁样探究呢个问题。当然啦，好似我哋嘅生活一样，喺研究点样飞之前，总系会有少少畏惧。 说过想飞，学架飞机。在半空中游走千里，遇上急风，转个急弯，在半空中突然失重，挣扎漩涡中不懂去分轻重，找个陌生的荒岛，从静如风不起，我可准备远征的武器，再多打击我请争气，我不需退避，哭一次这些泪会彻底洗去纷乱气味，多一次争起泪抽了巨壳灯再次风起， 似想飞，又有风起，但没有好天气。若我不飞，何时再有风起？若又有急风，再怎么飞？问谁人可保证永远也好天气？如风霜，其实天知难我不起。如风一起，我正高飞，哪怕不稳天气，再多打击我伤得起，极不当转机。脆弱时且保护我那颗很勇敢小李 ，Just in life， 自由地飞。 带嚟有林欣彤嘅派台作品《飞》。每一个人都曾经在生活当中翱翔过，但是跌一跌那一下，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 可能会从此令你 似飞了的神侠慢了半响， 没办法重新振作。 天父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与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态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看将当天风光里满天无常，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力辩风霜，现时风霜忘我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见到那位内心多平常，是一抹舌同像，亦有妄想，常胆一边养伤，但我仍有骨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想找一个对的方向，声音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 Go!

新冠疫情導致的供應鏈危機，加上主要生產商雅培早前回收部分產品，令美國全國奶粉供應銳減，即使家長買得到，價格也都較平時倍增。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說，局方正是竭力確保有足夠供應。白宮亦都表示，正日以繼夜解決短缺問題。雅培對目前情況深感遺憾，表示只要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容許因為回收事件而關閉的廠房重新運作，公司可以在兩個星期之內恢復生產，六至八星期之後將奶粉上架。天氣方面，一度活躍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預測是密雲有大雨和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間中有大驟雨，星期一雨勢逐漸減弱，氣温下降至19度左右。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8點半。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 95%。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渡轮嘅消息啦。咁就系富裕小轮嘅航线，由于船只嘅机件故障，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而家系暂时取消咗噶。另外，由于风浪比较大啦，来往屯门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咧系暂时不停大澳噶。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过了新楼街。现在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近住落山道呢一段咧，车龙排到去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新华实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车龙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渔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渔港湾这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油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交界一带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安定村定泰楼、青衣清境路二号、青日轩一座、沙田新田围村、福围楼、坚尼地城观龙楼 B 座同埋将军澳欣怡花园三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ng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康城今天这两位嘉宾，一个呢就在音乐圈做了很久了，另一个呢就新同他夹的，不知道你又会怎写这两句给他呢？ 难我不到的，就算他的名字有英文我都一样写到，听着了。 INK 区不平，蔡子婷头以下。 哇，你讲到他们好像拍拖一样的，喂， 我哋骚动音乐两位嘉宾嘅，包括有蔡子晴啦，同埋 INK 嘅， 嗨， 好热闹啊！ 系咁，我哋首先咧就送出我哋嘅礼物啦，一人有一卷卷轴嘅， 系啦，因为初次见面， 系我哋先系好似嗰个方面系 INK 嗰句先嘅， 哦 ，OK， 就系 INK 区不平啊。难得有个 K 字可以食到 ，K 区不平，即系有上上落落，即系嗰种好似即系音乐嗰、那个嗰条路嗰个上上落，你唔会平坦咁样。 O K 区啊， 系啦，但系 in a good way 嘅上上落落咁样。 点解系 in a good way 咁样？ 坎坷嘅话有听到啊， 因为佢话不平啫嘛，系啊，即系佢有落嘅时候，亦都有上嘅时候。咁而家处于上嘅时候， 系 keep 住都上，但系唔同幅度嘅上、 都可以啫，系啦。所以呢一卷系俾你嘅。 好啦，咁啊，后面到底点样对咧？就有 蔡子晴头意合啊， 好 sweet 啊！ 即系情投意合咧，就唔系就系一定系情人之间。总之，其实嗰两个人佢哋 connect 到，同埋啲喜好各样嘢咧系夹嘅，咁、就为之情投意合啦。咁我都觉得系今次呢个合作应该系有一啲位 click 中咗，情投意合啦， 所以走埋一齐啦。 系啦，跟住就所以合作咁样， 就好暧昧啊！你讲啦 ，YouTube connect 啦咁。 咁啊，当然啦，即系你哋相识嘅古仔，就一阵要留待佢哋去解释下啦。 系 系嘛 ，INK 讲下啦。我喺网上讲。好多次啦， 系咩？我讲嗰个版本系我上网玩嗰啲交友 app 识噶啦， 系 跟住就见到有个人唔用自己个样啊， 系 用啲假样噶嘛， 即系你嗰阵见到咁神奇嘅，即系通常啲人系靠个样做招来噶。 我嗰时都中意戴面具嘅， 系 然后就玩啦，咁就问佢嘢啦，佢净系 send 啲歌俾我咯。 即系 冇觉得好奇怪嘅嗰一下系。 你玩嗰啲 app 唔系想听歌噶嘛？想听歌就听歌嗰啲 app 啦。 系啊系啊。但系嗰阵佢就 send 啲歌俾你听啦。 系啦，咁啊，觉得呢个人都几奇怪。 我嗰阵时都觉得呢个系几好嘅一个宣传嘅方式嚟嘅。 系。 咁所以我 join 咗几个 app 嘅。 系。 就净系不停去 send 歌俾人嘅啫。每次一 hi 人哋就系附带一条 link， 喂你听下我只歌。 每日有啲限额，我都会用尽佢。 所以玩呢啲 app 咧，俾钱就真系好唔抵嘅。 因为有好多嘢可以 sell 嘛，你平时都系 sell 啲美容啊，可能其他嘅投资嗰啲，而家有人 sell 埋歌，其实都几好啊呢个方法。 方法。 而家揾食艱難，西到好難啊，真係崎嶇不平啊嘛。 咁你嗰時，譬如喺交友 app 嗰度，咁你要 sell 歌，你有冇話你覺得同一個人傾偈傾咗幾耐嘅時候，你就會露出呢一個真面目？其實 sell 歌行先啊，咁樣。 大概其實兩三句就可以。 所以之後我哋冇聯絡幾年啦。 淨係知道呢個人個名字，我記住咗五蔡之情咁啊。咁就算啦，咁樣 冇錯，就係、是、咁，都好玩嘅，我覺得。咁因為嗰陣時佢係 beat boss 噶嘛， 係 咁佢 即係講自己 send 咗啲歌俾佢之後，佢就 send 咗個語音訊息俾我咯，就係 beat boss 嘅。哇，好勁啊你咁樣！ 有冇曾經覺得 beat boss 係識女仔係一流啊？但其實冇用啊！你覺得？ 你哋覺得係啫，我覺得唔係咯。 你啲溝通好奇怪，一個 send 歌過去，一個一錄語音就喺度唔知佢知唔知佢知咁樣啊，係冇內容嘅成件事。 所以你明唔明點解我哋已經冇再玩？ 嗰啲 app 係咁嘅， 我哋都冇再溝通落去。 咁你作為女士聽到個男仔 send 個 beatbox 過嚟，有冇覺得吸引咧？ 正啊！條你咁靈活嘅咁樣咯， 一直可以玩到好好嘅音樂啦，咁樣。 我都嘗試過。但系唔得，我条脷好钝啊！ 第一个系因为单机之前大家识佢会系GeForce 开始玩啦，咁但系而家之前我哋苏栋有访问过你嗰阵时就系 Beat Friday 嗰个 project， 咁就有而家好多嘢去试咁样样咯。呢、這个时间几长度咧？即系慢慢甩咗 Beatbox 嗰样嘢， 甩咗 Beatbox 系啊，要摆埋一边啦。 虽然冇条脷啊， 虽然系咪开始啲肌肉就已经冇咁灵活啦，所以就玩到啦， 甩咗 系啊，少用而家。应该四年啊，五年啦，四五年啦， 系 啊，跟住同埋疫情呢段时间更加冇用啦， 系啊，你戴住口罩真系有啲难。但系因为讲一句就系、是、因为嗰段时间咁样即系倾咗几句少少音乐之后就冇再用个交友 app 联络啦，咁咪即系换言之之后有一个场合两个可以再见翻面，就知道就系呢条友啦咁样。 之后 咁呢个就认真啲讲啊， 系。 因为而家就唔可以玩交友 app 噶啦， 系啊，而家大个啦。 点解咧？ 系啦， 系有一日咧，佢就无端端 text 我，喺、应该系 IG。 你仲记唔记得我？ 我又有新歌 send 俾你听啦， 交友。 真系 歌俾你。 佢系话我写咗啲歌，你有冇兴趣一齐听？ 隔咗咁多年之后， 终于。 你都覺得應該覺得 好堅持 欣賞呢個人咯，應該係咯。 當你諗下，成日啲人話男同女仔係唔可以做一個朋友嘅， 係 咁。但係你諗下，呢個係建基於淨係音樂嘅關係， 仲由交友 app 開始。 好純潔啊！我哋 係即係嗰時佢就 send 啲音樂過嚟啦，跟住就話俾過你聽啦咁啊。 係啊，跟住好似係咁樣咯。然後我哋約咗去， 終於都約出嚟見面， 約出嚟見面啦。咁跟住就係去飲嘢嘅，但係都淨係。 讲音乐 嘅， 系啊，真系纯友谊啦， 满脑子都系音乐。 但系当下系边一个开口去约出嚟先，或者用咩藉口去约出嚟饮嘢先嘅咧？ 都系音乐咯。 不如我哋出嚟， 我想出嚟再听清楚你啲歌。 冇错，都系咁样讲。但系蔡之晴嗰时点解会又再谂起？咦，不如 send 啲歌俾阿 NK 听。 因为嗰阵时其实我哋互相都留咗个尾巴俾对方嘅，就喺嗰个交友 app 嗰度，就不如我哋一齐做啲音乐啊咁样。咁跟住自从嗰句之后，我哋就再冇倾过偈啦。咁但系呢件事我一路都摆咗喺心入面嘅，即系人哋 长情咁系你，蔡子长情咁。 咁所以蔡子长情，咁所以我就突然间。就脑海中就弹起呢一个 beatbox 咁了得嘅人啦， 系就睇下佢而家变成点样样，仲系咪 beatbox 定系点咧？咁 系啦， 但跟住就已经知道嗰阵时嘅 IK 已经系开始咗自己 project， 系啊，偷偷地都仲有 follow 佢嘅 IG 啊，成日咁样嘅，咁佢都仲有啲新，我见佢不断都有啲新嘅作品推出，咁我觉得好似我又长大咗啦，又有啲唔同嘅音乐啦，咁我以前嘅音乐同我而家中意嘅类型都好唔同，咁所以我觉得好似大家可以试下睇下可唔可以情投意合咁样咯。 如果你要形容以前的音乐先，你会怎样形容那阵时自己喜欢听或者自己整的那些？ 我以前比较喜欢一些广东的 pop song，即是90年代、890年代王菲啊、郑秀文啊，即是情歌类型那些。虽然我现在都是写情歌， 是 蔡子情歌。 硬听啊！ 不断可以食落去，蔡子情歌好 OK， 你下次写一首呢啲咯。 咁而家我就中意啲比较超少少喺生活入边可以陪住大家去，即系感受嘅歌。 你仲有冇印象第一次听Anki 即系 Beat Friday 个 project 嗰啲歌嘅时候？ 嗰種感覺係點樣 的？哇！呢、這個男人咁得閒嘅，每個禮拜五都寫，整日就逼出嚟嘅。 佢都好堅持喎、 啊，係啊，堅持。 佢都好堅持喎、啊，係啊。除咗得閒之外，即係呢件事都要啲意志力啦。 嗯嗯。 咁我會覺得呢個人好值得欣賞咯、啊。咁所以就我豁出去就問佢，不如我哋約出嚟見面啦咁樣。 咁佢嗰種音樂嘅風格咧，你自己聽到嗰陣時覺得？ 以前佢就係 B-box 好勁啦，跟住佢而家就係揾聲好勁咯，即係可能你就算去做聽一啲電子音樂，尤其是香港，你未必聽到咁多層次嘅嘢。咁、但係佢經過咗咁多年去做呢個 Beat Friday， 我係覺得，哇、勁啊！好多聲可以聽到啊，咁樣，好多 layer 啊，咁樣。 好欣賞呢個男人。 好欣賞。 去到邊一個嘅，即係你哋見咗面就係嗰一次一見面就話，哎好啦，我哋即刻要合作做一首歌啦，定還是都可能經過一段時間，我可能都諗過啊做啲咩嘢好咧，咁然後先再一齊去真係認認真真一齊去做一首歌咁樣，那個過程係點樣發生？ 應該係嗰晚係有個有 turntable， 跟住我就打碟，跟住我播咗一啲 beat。跟住佢就攞個麥，就將佢嗰啲詞夾埋硬塞咗落去。 我好中意你用夾硬呢個字啊！第一次見面就夾硬塞咗啲詞落去， 就好似佢之前夾硬 send 啲歌俾人一樣， 冇改變，冇變過咁多年嚟，我都係 夾硬塞落去之後，啊又 OK 喎咁樣。 好彩佢最後覺得 OK， 咁就 OK， 咁就一路都冇諗住點樣做嗰啲嘢，或者點樣去完成呢件事嘅，咁就咪隔咗一排又再傾下究竟係用組合名啦，你用你個名啦，即係蔡子晴哥呢啲名啦，定係點樣咧？咁一路都冇定案嘅，咁就但係就有一個 project 就開始，就係因為本身我 Big Friday 想做一個 show， 咁其中一 part 就需要玩兩首歌，咁就我就請咗佢一齊玩嗰首嗰個 show 啦，咁就就係、是、叫如煙啊嗰個 show， 係哦， 咁係啦，咁所以就索性就不如認真啲做埋嗰首歌去咯，係。 如果歪翻大咧，即係因為話蔡子晴佢都想話，即係不如揾啲即係音樂上嘅合作，但係咪年中喺你身上面，因為你都做 producer 嘅角色，係咪 即係好多傾開音樂，通常留嗰條尾就係、是、喂，不如做一隻歌啦咁。即係咪其實好常會出現呢一樣嘢？雖然最終未必會發生，但係好多都會有人會咁樣講。 即係得閒飲茶， 係啦，即係好似係一個咁樣樣。 不如做首歌就係睇嚟得閒飲茶啦咁樣。 因為係通常啲人見到我嘅時候，佢哋唔會同我講其他嘢噶嘛，即係佢唔會話喂得閒行山啊，知我唔會啊嘛。係咁樣，咁所以就淨係話不如做首歌啦。咁無論嗰人本身做唔做歌都，都會同你講做首歌。 真係做開尖嘅， 同你講緊 嘅，做首歌咩揾人做首歌啊？雖然我做開尖嘅，即係好似係一個唔知啊，即傾 係啊。咁所以我已經覺得等於係話得閒飲茶咁， 即係冇乜感覺，都係等睇下邊個真係認真再 approach 先， 睇下佢真係過嚟先咯。 係咁，但係嗰陣時蔡依晴揾你，即係頭先話夾硬將佢一啲廣東話嘅詞塞落去你嘅 beat 度，但係嗰段時間係。已經開始咗，可能同之前阿大頭啊、阿陳嘉朗合作嘅嗰啲廣東歌未啊？你記唔記得 嗰段時間開始咗？啱啱開始嘅， 可能未係好多首。 啱啱開始頭嗰一兩首做咗嘅，咁其實啱啱嗰段時間係開始嘗試將 Big Friday 加廣東歌，因為再之前就好似 Serenity 有幫我哋做過一首咯，但係嗰首好似最後未完成嘅。咁但係就一路都冇試過用廣東話，咁嗰個之後就。第一次咁佢，我話佢夾硬嘅原因係因為我哋係冇知道用邊個 beat， 亦都唔知道個歌詞係點，但係嗰個夾硬就係咁樣撞。 佢驚我嬲啊！依家 係啊，小心啲啊，好易嬲噶。 記住你講嘅嗰樣嘢。 夾硬啊嘛。 咁所以嗰一次，即係阿子晴，你係就係聽住嗰啲音樂，即係好 free flow， 好似有少少 freestyle jam 落去嘅感覺。 因為其實平時我有時有啲情感上面啊，又或者係有啲感覺，我都會寫低一啲押韻嘅詞嘅。咁變咗有時我未諗到個曲係點嘅時候，咁我就會就咁一篇好似日記咁樣咯。咁我就其實我自己心目中係有啲畫面嘅，但係我有時會將呢啲詞拎去自己對 band 嗰度去試下。咁但係咧，如果我係揾唔到，即係喺入面都揾唔到，我就會喺再喺其他嘅 library 去揾，到底有冇適合嘅呢咁樣咯。 嗯，但係你寫歌嗰個方式係咪一向都會係以詞去行先嘅？ 係，我自己會寫咗詞，跟住多數嘅時候我都會寫埋曲嘅，即係諗埋個曲大概係點樣咯。咁但係最主要我都係想，因為其實如果填咗即係寫咗曲先再寫詞咧，有時如果你覺得嗰個曲好正，但係詞揾唔到啱嘢擺落去咧，咁就會好失色啦。咁所以我通常都喺寫詞嘅時候諗埋個曲咯。 咁你聽住佢嗰啲 beat 嘅時候，嗰陣時你有冇覺得嗰種感覺係點樣樣去揾？究竟擺啲咩嘅歌詞係好啱數咧？ 其實嗰陣時已經有個幾完整嘅詞啦，我記得就係我哋都做起咗 嗰首歌。唔係。 唔係， 嗰首另外一首，但反而嗰首我哋係未即係未完成曬嘅，即係而家未完成嘅版本。係，咁嗰個就係、是、係佢寫咗一個故仔，咁就啱啱好撞得正成個 beat 嘅 mood 咯。 嗯，因為頭先即係 Anki 你都有講過，就係、是、即係自己嗰啲歌嘅時候配上廣東話嘅歌詞落去咁。其實呢一樣嘢係咪我諗應該係你初期做嘅時候應該都冇諗到佢會咁樣行，即係可能你唔排除呢個可能性，但其實係咪每一個明確我要試下我嘅 beat 可以喺廣東話市場變成點呢？ 我諗一開始 Beat Friday 開始嘅時候冇諗過擺廣東話入去，即係以前做譬如啲 hip hop beat 加嘅廣東話最多都係希玉嗰啲 rap，即係 Master Mike 啲 rap 啊。咁但係到真係唱嘅嘢擺落去會係點，其實冇特別諗過咯。 咁到真係可以即係出現到呢一樣嘢嘅時候，你自己會唔會都俾呢樣嘢 surprise 到咧？ 好驚喜嘅，因為本身而家合作開，譬如大頭陳嘉朗嗰個組合咧 ，Big Friday 中文歌嗰個組合咧，同而家蔡子晴呢種咧，又係好唔同嘅嘢嚟嘅，即係因為大頭嗰種方法係一種再好似另外一種嘅玩法嚟，但係翻去。蔡子晴呢一種咧，就係、是、一種頭先講嘅偏向傳統少少廣東歌嗰種，真係好香港嘅流行曲嗰種曲風嘅嗰種走向咯。 但係你同蔡子晴之間個合作會係你揼起咗個 beat 先啦，然後子晴佢再去填嗰份詞，定還是其實大家都會 keep 住各有各做一啲素材，睇下可唔可以擺埋一齊咁樣咧？ 暫時兩首都是有了個 beat， 他加嘢落嚟，跟住佢上嚟錄完音，我就再在他把聲上面玩其他嘅嘢咯。咁嚟緊可能有一啲試下調轉咯，即係可能佢俾咗啲嘢，我再就住嗰度嚟做一啲新嘅 beat 上面咯，係、嗯、咯。 呢半個鐘頭聽到嘅兩首歌都係 Anki Beat Friday 嘅 project 裏面啦，同頭先提過嘅大頭陳家朗合作所玩嘅兩首歌，包括有頭先聽過嘅建雄同啱啱呢一首嘅夜未約。先聽一節六點半新聞報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0宗输入个案，当中两名早前抵港人士，今个月9号曾经到红磡码头围道新旺会桌球室，当局调查之后再发现，另外两个确诊人士在同时段曾经到上址。要求在有關時段到過上址的150多人接受強制檢測。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當局懷疑桌球室出現傳播，而今個月9號下午5點至深夜12點有150多人曾經到過桌球室，因此要求這些人接受強檢。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拘捕612人道支援基金5名信託人。政府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時說，執法部門是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關人士的違法行為採取執法行動，完全與被捕人士的職業或者是宗教背景無關。發言人說，警方調查顯示有關人士涉嫌請求外國或者是境外機構對香港特區實施制裁，涉嫌干犯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9條。發言人說，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造成非常嚴重後果，必須採取措施防範和制止，確保危害國家安全的人須面對法律後果，強調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或犯了法而無需承擔責任。南韓和日本都說北韓懷疑發射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北韓從首都平壤順安地區向東部海域發射3枚短程彈道導彈，軍方正分析射程和高度等數據。韓聯社報導，今次是北韓上星期六試射潛射彈道導彈5日後再次試射導彈，是今年以來第16次武力示威，也是南韓新政府上台之後首次發起挑釁。日本海上保安廳引述防衛省表示，導彈似乎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以外。天氣方面預測，密雲有大雨和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仍然間中有大驟雨，

名嚟自一部法国电影，37.2度，比正常嘅体温高咁多，用喺歌曲当中，代表住 Vince 对生命嘅温度，关于唱歌同做人嘅热血。 是我活着。 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C.M. Groov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上榜三星期，上升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泳儿》。早上37.2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INK 区不平，蔡子晴投意合。 咁我哋送嘅音乐嘉宾咧有蔡子晴同埋 INK 啦，咁啊，而家就有你哋合作嘅呢一首，虽然头先话有一首之前写咗未推出，咁而家推出呢首就系如烟啦。咁啊，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嘢，就再交俾你哋，即系详细揭晓究竟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嗯，我估先啦，我估就系、是、同呢、這个最初 verse 嗰一段嘅 vocal 会有关系嘅、嗯，因为咧听头几句嘅 vocal， 你会听到啊蔡子晴把再次晴把声咧系一个由远到近。即是一个朦胧到一个清晰的一个过程来的。我觉得那个很意象化的一件事，就是好像是一个地方，你遇到一个陌生人，然后他可能坐在你跟你聊天，慢慢去认识对方，就好似可能佢哋当初咁样，一个陌生人， 由远到近， 系啊，由远到近咁样， 隔住个 app， 因为咁嘅过程，即系我幻想到嗰个嘅个画面系咁，就睇下会唔会可能你做呢个 vocal 嘅部分嘅时候，就系、是、一个咁嘅谂法摆喺入边。 嗯，咁我估埋你再揭晓。我想估咧呢首歌写嘅时候，特别唱嗰一样嘢，我觉得嗰个视点好似系一个观察者咁样，即系可能你坐咗喺度就睇住一啲人出出入入。嚟嚟去去，即係因為嗰個情感上面，佢可能亦都按翻住個音樂，佢唔會一種好強烈個人嘅情感喺裏面，似係我感受緊我個世界就係咁樣樣啦。我覺得有一種咁樣嘅 perspective 喺呢首歌，你去可能諗呢份詞嘅主題，或者你唱嘅時候個 vocal 嘅 produce 上面都係有呢種諗法，係啦，呢個就我想估噶啦。咁兩個就交俾你哋揭曉啦。 呢首歌本來個版本其實係是一个英文版本来的，是几年前叫 What If， 是杨彤和 Marson 的英文版。当时的故事其实即他的故事跟如烟这件事完全没有关系。就是因为那个 show， 那个 show 就是如烟，如烟其实是一个可以叫做是我哋一个朋友，一个共同朋友的一个工作室，可以这样叫。是一个比我哋有时上去开会倾嘢，或者一齐去做歌做音乐嘅地方嚟。咁就係、是、因为呢个 show， 我哋喺嗰个地方度去諗到一个 ideas， 咁就去編咗一个故仔。咁就住呢个故仔呢，蔡子晴就用咗嗰首歌寫过一个重新寫个中文版嘅歌词。咁其实类似好似佢喺嗰个地方见到嘅嘢就摆咗落首歌度囉。 可以再讲多一 点。因为我喺同佢即係再重新去认识嘅时候，咁我哋即係都好多时间会要见面啦，要傾嘢啦，即係睇下即 即係點樣做啦。咁我就喺呢個期間就見到好多啊，呢、這個地方呢、這個空間有好多人，佢哋好似好熟， 嗯， 但係其實佢哋一啲都唔熟。但係佢哋講嘅嘢好似好深入，但係唔知第二日會唔會有人記得㗎？即係我會覺得呢個狀態、這個空間俾到人嘅感覺就係咁樣咯。咁我係一個好記得嘢嘅人嚟嘅，我就會喺呢一種情感入面覺得，咦？到底佢哋會唔會好似我咁記得嘅咧？定係其實真係一切都係如煙嘅咧？ 係 呢一個好我自己係好強烈嘅感覺。 嗯，咁所以我頭先估嗰樣嘅話，可能係喺即係寫份歌詞或者錄音嗰個情感上，係、 嗯、 有冇我估嗰種咁抽離啊？點話都自己當自己真係一份子嗰種感覺？ 我覺得係有啲抽離，因為其實嗰陣時都係相對比較淺嘅認識啦。咁、 嗯、 我又會見到呢啲狀態嘅時候，我就會我會抽一抽，會唔會自己太認真啊？有時即係喺嗰啲嗰啲空間嗰啲 傾談 之間，咁咪嘗試去用一個觀察者嘅角色去睇下呢度啲人到底發生咩事咧？最終就我自己其實幾中意呢一首入邊嘅詞，其實因為真係講到嗰種嘅狀態嗰、那個空間嘅，我覺得。 有冇印象嗰時最意想不到，可能喺嗰個空間可以傾到一啲點樣有幾深入嘅嘢係出現過嘅？ 我覺得最多係講星座咯。 嗯嗯， 即係講 通常一見面你咩星座？ 嗱，講星座仲要講到咧係上升星座啊、下降星座啊、太陽星座、啊、月亮星座啊。 差陣未開個命盤出嚟， 我都冇啊，都係講音樂嘅。 就聽到啲人係會傾呢啲嘢嘅，咁甚至去講到自己喺愛情入面嘅一啲嘅興趣啊，即係係愛情入面嘅興趣，即係唔係平時普通嗰啲興趣喎。 愛情當中嘅， 咁太露骨，太露骨嗰啲我就唔講啦。 即係每人都有一啲興趣㗎， 我啲喜好 啊，係啦，我啲喜好 ，OK， 癖好， 即係會有一種就哇，即係見咗可能即係第一次見已經可以去到 咁深入嘅咧咁啊。 咁可能就係因為嗰種狀態，就係大家都覺得我哋過咗今晚都未必見嘅，同個 app 差唔多嘅啫。 個 app 都過唔到今晚添啊！過完呢幾分。一个 conversation 之后就揿落第二个度倾， 听完首歌就算咗啦。 所以你自己都就系有啱啱你讲嗰种，就望住嘅时候就一路我 feel 住嗰首歌，就加就写咗呢一份。 我会周围睇咯，睇下啲人喺度讲乜嘢咧，啊，佢哋有几熟咧，到底去透过佢哋嘅倾嘢啊，讲嘢啊，去知道佢哋到底发生紧咩事咧。 系。咁而因為安吉佢嘅音樂可能一啲 beat 佢一路做咗好多，咁嗰陣時去揀選邊一首嘅時候，又有冇係因為咩原因揀咗呢一首本身係 What If 英文版嘅歌呢？ 我係點樣揀嘅呢首？ 係咪都篩選咗一啲出嚟定係點 㗎？呢首 好似我聽到好好聽嘅，不如用呢首試下。 跟住佢就即晚寫咗嗰扎詞出嚟啦。 因為我係聽到呢一首歌，我覺得佢唱阿楊同唱得好好聽啦。我係覺得我想像到呢首歌係可以轉做廣東話嘅，咁我就開始嘗試嗰晚又喺度一路睇人啦，一路寫啦，可唔可以拼到咧？咁我就好忙碌喺度寫詞， 好似喺度寫生咁樣樣， 喺度畫畫， 喺度掃描緊嗰個人。 同埋呢一個 beat 最有趣就係其實成個 Beat Friday 嘅系列咧，呢個係第一首嚟，因為呢個其實喺 Beat Friday 開始之前，我已經做咗嘅一個版本啦。咁到 Beat Friday 開始，咁我就擺咗呢首係第一首咯。咁好多嘢合作都係由呢一首開始嘅，即係我同楊彤同 Martin 嗰合作，呢首又係第一首啦。咁而家到蔡子晴又係呢首做第一首。 哦， 咁我都希望下次唔好再用呢首啦，因為我覺得已經用咗好多次，可能要泰文版。 合款難買， 你喺 App 嗰度唔好立亂識人。 咁但係去到頭先講到咧，即係蔡子晴去寫呢份詞嘅時候，都會留意嗰個地方，啲人傾咩咧？咁寫下寫下，其實會唔會變相寫咗好多素材喺份？可能有一啲都最后要想啊，到底摆啲乜嘢喺呢个 beat 系啱数嘅？有啲咩我要掹翻走嘅？当晚就 我记得系有一啲嘅，但系我已经唔记得系乜嘢啦。 系 但我最想表达到嗰个情绪都系人同人之间嗰个关系，其实唔使有时唔需要将嗰啲嘢看得太认真。 嗯， 但系会要呢、這个系一个拿捏咯，要懂得咯。 咁因為Dan K 就記得呢一個係你即係個 project 嘅第一首， 嗯嗯、 因為你一路都有講，即係啲歌好似一個周記記錄住啦。咁你記唔記得呢一首歌當初你寫個 beat 嘅時候，嗰、那個人係一個即係可能咩嘅狀態，或者有啲咩 inspire 咗你寫呢個 beat 嘅？記唔記得？ 呢、這個 beat 應該係啱啱搬去新 studio， 即係舊 studio， 而家嘅 studio。咁當時搬咗入去，咁又新環境，咩都唔係好知。咁、嗯、然後又一個轉變啦。咁我以前有出過一隻碟嘅，之後咁有一段好唔知做乜嘅時期。咁 我記得你隻碟都有送俾我。 算啦，唔好提。 初次見面嘅禮物。 我都記得。 咁然後就嗰段時間就可能會去飲下嘢啊。咁就經歷一啲時間就去到一啲好多煙酒嘅地方。咁、 嗯、 然後做呢個 beat 咧咁啱，就覺得喺嗰個煙霧瀰漫嘅氣氛啦。咁、嗯、呢個 beat 就係有嗰種感覺。咁、嗯、結果佢揀咗就啱啱好撞到正。 仲要叫做如煙呢、這個，但係呢樣嘢本身蔡子晴知唔知？ 我冇講嘅，我今日先講咗。 哦、 我唔係作㗎，真㗎，呢個係真嘅。 唔係你所有嘢都係真㗎。 哇！ 我哋今日啲嘢唔係真 㗎。咁都幾有趣喎，我覺得呢啲化學作用係有時你講都未必會夾到咯。 跟住同埋頭先賓臣講話嗰把聲嗰樣嘢，就其實係有呢個考量嘅，即係因為如煙，我要再將蔡子晴寫嘅嘢再形象化。因為有一樣好得意嘅就係 Beat Friday 咧，成個系列我好想做到一樣嘢就係。合作嘅所有單位或者包括大頭又好，所有楊童啊，佢哋所有人都好，佢哋交啲咩出嚟呢，我唔會改佢任何嘢、嗯、即係我哋盡量係達到佢俾幾多我就俾返幾多嘢，即係大家有一個特別嘅嘢撞出嚟囉。咁佢落講咗如煙呢樣嘢之後，我就嘗試喺佢把聲上面點樣處理到有嗰種你睇住對面嗰人食緊，可能食水煙或者飲緊酒，或者可能就咁食煙嘅啫。 嗯， 佢同你講嘢嘅時候，嗰啲煙係會飄下埋嚟，飄下遠， 跟住 你 覺 得係佢對佢嘅感覺就係睇得清楚同唔清楚之間。咁而家呢把聲就有呢個效果咯，想做到呢種感覺，同埋佢好似喺左右兩邊不停咁同你講嘢，就係、是、當你已經去到可能半夜飲緊酒嘅時候，嗰、那個那個情緒同埋個感覺咯。 所以其實個聽感咧，真係好同真實情況好似，就係會又遠下又近下，又可以朦啲，又可以清晰啲，同個人嘅狀態好相近。 同埋因為個音樂上面聽落去都係嗰啲嘅，可能嗰個 beat 咧，佢會比較拖住，有一種好似好沉重，你個人有少少企唔穩嘅。可能再係咪因為有啲 effect 落去咁樣有一種咁嘅諗法？ 譬如把聲啦、vocal 啦，會有啲 delay 嘅。咁嗰個 delay 其實就係你。當你望緊煙嘅時候，其實煙嘅喐動係好得意嘅，即係我噴完出嚟，其實嗰個煙可能要隔一陣間先會去到某個位，咁、 嗯、 然後嗰個喐動其實係有少少 delay， 咁、 嗯、 我就嘗試做呢種捕捉呢種咁嘅感覺咯。 其實有冇諗過，因為呢一首就係 Beat Friday 第一首，其實到蔡子晴話想用呢首再去即係創作嘅時候，有諗過裏面有啲嘢自己都可以 fine tune， 即係有時會聽音樂人講啊，以前自己嘅創作，而家聽翻，永遠都會有一種可以再多啲嘢或者再新啲。你自己有冇出現呢個狀況？ 有 fine tune 到一啲細微嘅聲咯，即係專登 for 呢個版本中文版某啲聲，譬如因為譬如佢把聲錄嘅時候。我哋係錄咗，我唔記得點樣錄咗好多種唔同嘅 version， 再將佢砌埋一齊，跟住然後喺個 beat 上面某啲聲又要就翻嗰把人聲去點樣改咯。整體上你聽落去唔會覺得好大分別嘅。其實我盡量想 keep 翻原本嗰種味道，但係亦都有一啲好細微嘅位置就住嚟變咯。 嗯，咁喺錄音上面嘅話，即係去到嗰個聲要用一種咩嘅 mood 去唱嘅話，係咪都初頭俾阿蔡子晴自己去發揮先，定係大家其實都有一個共同嘅畫面？哦，呢首歌應該個 vocal 係點樣樣嘅？有冇？ 蔡子晴唱歌好犀利嘅，咁所以一坐低就已經九成啊，咁跟住就可能我話不如再試下放鬆少少，即係有嗰種 撇啲 啊。 你冇覺得佢呢，即係佢呢把聲有一種有冇啲嘅特質或者一啲特色係覺得幾即係幾正嘅？因為可能同一首歌聽過楊同 Mason 唱嘅，有另一種演繹嚟 嘅。完全唔同嘅，即係雖然個 beat 一樣，melody 一樣，但係演繹嘅方法唔同，講嘅故仔唔同，跟住傳達嘅信息都好唔同嘅。就算你唔聽啲歌詞都好，淨係聽把聲都唔同 那個味道都不同。 但蔡子晴，你剛才都有說聽過，即之前楊童的版本，即你要去再演繹這一首作品 Even 和一些詞是自己寫埋的時候，會不會都會諗啊，其實怎樣可以令這首作品再立體一點呢？怎樣跟之前楊童的版本可以是再分別可以大一點呢？ 我又沒有很刻意去聽，即當我知道要錄音的時候，我沒有刻意去聽以前的版本是怎樣，因為我會擔心真的會有一個既有的概念在這裡，我通常都不會聽太多次，如果人家有 reference 的時候更加，因為最怕的是會做了不是自己的東西。我其實很多時候我寫的歌最想的其實都是想表達自己的那種情感而已，尤其是 INK 是即佢自己砌聲砌得好叻啦，我亦都好信任佢喺去揀嘅時候，佢會做到一個好適合，佢揀到一啲好適合嘅嘢。只要我唱到，佢就會揀到。我都覺得係咁樣咯。咁所以我係好放心咁樣唱。 好似唱曬唔同嘅版本。 100% 信任。 咁喺今次呢一個嘅叫做 music video 上面用到 animation 咁樣，咁揾一個朋友幫手去畫。咁呢個可唔可以都講下即係合作是 我自己都覺得挺有趣的，我都是參加了一個創作營，就認識了一些年輕的畫動畫的朋友，他都是剛剛畢業的樣，有一天我就跟他傾開我嚟緊想做呢一類型嘅音樂，一啲好 chill 啊嘅我想係做 loop 嘅，其實一 loop 嘅畫面而家好興咧，你喺嗰啲播放平台咧揾嗰啲 loop 嗰啲 music 咧，佢就會有埋嗰個動畫喺度喐，即係由頭到尾都係24小時係咁碌咁樣。咁我本身係想做嗰一類型，咁但係佢聽咗之後就話：不如我寫個故事落去啦咁樣。咁跟住佢就即係畫咗成兩個月咯，呢一個即係逐張畫咗兩個月。咁佢都係好，即係佢都係好想將一啲佢自己嘅動畫變成可以同音樂一齊嘅叫做咩啊？音樂影像，music video。咁所以佢叫做阿成啦。咁我嚟緊嘅歌都會同佢繼續合作嘅。 咁呢一首歌佢有冇都同你 share？ 就係佢聽咗即係成首完成品之後，佢自己 receive 到或者佢自己嘅感受係點樣樣啊？即係對於呢啲人生嘅觀察啊，嗰種有時都唔需要睇得咁重呢一啲嘢，佢有冇同你 share 點樣 inspire 到佢？咦，我就用一個咁樣嘅故事形式呈現啦。 其實佢去畫嘅時候咧，佢好有，我覺得佢好有童真嘅。佢就將成個故事咧，佢整咗一個煙嘅機器。咁佢就將呢個煙嘅機器，即係我講嗰樣嘢好影像化咁樣畫埋出嚟咯。即係我呢部煙又會噴啲星座出嚟，又會噴啲 就係頭先講嗰啲星座， 唔同嘅人、唔同嘅説話、唔同嘅一啲突然間你嘅想法，咁嗰部機器就喺嗰個空間度誕生咗啦。咁到最後一個畫面咧，其實係呢部機咧係冧咗嘅。咁所以我覺得佢好能夠喺個歌詞入邊，即係講到佢想講嘅故事。即是他自己都对于这件事是有一个自己的看法的。 所以蔡子晴和 INK 现在合作了就有这首《如烟》，刚才说有另外那首，那首会不会有机会之后都想着推出？ 会的。 但是我们有很多东西要推出了。 很多东西要推出了。会的。那个其实真的未约时间我们处理它。因为所有东西齐了。 即是差一段时间录音 的。那个 vocal 未录 音，跟住 录了个 demo。我们就一阵间录啦。 所以就有机会就可以听到埋，即之后有机会这个合作。 应该都是不久的将来。 组合就可以听到蔡子和 INK 的作品。那现在呢就有这一首的如烟的。今天多谢两位。Thank you! Thank you! 假装感情。 抱紧。 点前听过有呢一首作品啊，作曲嘅有杨同 Martin， 编曲有 N K， 监制 N K， 作词有蔡子晴，主唱都系佢，有呢首叫《余烟》。